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啦，第三節 系 咁啊！刚才第二節就即系讲到呢个霸枪，即系有即系由睇见亲到我哋叫亲嘅奇景，到到去到事后咁样见到呢个结果咁样，都讲咗咁耐啦。 但其实佢睇我哋，我哋嗰阵时都啱啱即系嗰阵时都叫仲喺台湾啦。 系啊， 其实都体验到啲民意，其实都系我觉得应该都今次搞掂嘅。但最終事與願違啦， 少人知啊嘛， 咁就唉，咁啊暫且放下呢個哀傷嘅情緒，又講下其他新聞啦。 啱啱上個禮拜又新黨嗰三條友又俾人捉咗去飲茶， 三賤客捉咗去飲茶，即嗱，即有啲人即嗱呢單新聞咧，我唔好想講太耐。 唔係，因為如果 三條友， 首先我睇個新聞，心諗新黨咁勁，突然間。又可以有軍事咩？根據佢個控制係有軍事組織噶嘛，有巨款。我心諗新黨唔係鬥嚟咗好耐噶啦，佢突然間翻山， 咁多年一直都冇， 係咯，突然間 都輸咗，一直都 唔係。我突然間心佩服新黨勁喎，搞到嘢喎，勁。 唔係，但係嗰巨款 係啦， 實際俾人影咗邊份報紙？ 十一張人民幣， 即係百蚊， 十一張。 哇！真係有啲如哪個？真係我覺得即係好似國產007嗰啲情節嘅。你係咪你屈個盲人偷睇國家機密？ 不過但我離身先啦。我對於嗰三位仁兄咧，我話真係冇乜好感嘅。 係 以前嗰啲真係其實我之前咁多集節目， 某程度上其實你哋嗰綠色恐怖。 系啦， 唔系应该话 系啦， 荒谬到民进党系对于佢下届嘅选情系一个恐慌嘅程度，系荒谬到连几条友都出嚟打靶嘅。我应该咁谂，我觉得系咁谂咯。佢一定系惊某样嘢先搞咁大行大龙凤嘅啫。即系你为咗打一个将点讲，做一个敌人打，即系学阿长毛话，即系打个稻草人，整个亲党系稻草人，新党最紧斗嚟噶啦，一直都冇啊，生活咗咁多年，你同佢讲话身怀巨款嗰阵时睇新闻，即系标题党咁咧，仲心谂新党咁劲，突然间暗度陈仓搞咁大，原来唉， 即系黄炳忠屋企拆咗千一蚊， 即系我仲记得咧，我几年前。仲係打緊份工嗰時，仲係出人民幣糧嗰時，我都試過拎住幾千人民幣過去對台幣。 哦，你係新黨嘅人。 哇！如果千一蚊都俾人著翻嚟飲茶，屌你！我攞幾千人民幣過去換新台幣使，屌你！我啲真係 國安局咧，直接 水洗都唔識啊！你真係 你呢個直接拉去國安局 咁啊？係先。即系都有啲，即系喺呢个荒谬嘅时代，啲荒谬嘅事情发生啫。 荒谬到系有一晚睇中视，因为其实而家啲 apps 可以睇中视台湾台噶嘛。嗱 ，Windows apps 有嘅，你自己查一个 How TV 有咩睇台湾新闻嘅，因为睇个主持人都觉得，屌你冇咁荒谬嘅，民政府有黑红部队，有车，有自己身份证，有车牌，佢个主张都奇紧怪噶啦，因为台湾现政府系美国军政府嘅延伸，跟住台湾系属于日本嘅，又呢又路，跟住就话你唔拉佢， 唔系咯， 金搭马喺条大路度几百有定几千有嗰度。千幾人喺條海沙隔人大路曬馬嘛，咪咯咁多人曬馬，拉佢啊！ 唔係我就係咯，你用翻呢個邏輯，你既然拉得新黨嘅，點解你唔拉台灣 民政府啊？咪咯，佢都話300蚊一張身份證台幣嘅，300蚊張身份證一個車牌2000蚊，大佬佢咪中多巨款，大佬咁你唔拉佢？ 咁啊， 即係啊！ 講開呢單嘢，咁我亦都近期有另外一單啦，就係呢個勞基法又話要修法啦，隔咗一年就講到話， 唔係，首先八個問題先，有少少簡單你講，今次收咩先？ 即系就系话讲紧啊呢个加班，即系唔系即系个上班个劳工嘅上班个间隔钟数，竟然可以下收佢就得翻八个钟头。即系可能佢前一日佢翻某一间，第二日翻嗰间，中间相隔最少可能即系最多可以最少相隔八个钟头。 黐线咁咪唔叫得我。 然之后每个礼拜加班可以去到五十几个钟头。 最少相隔八个钟，即系你 即系假如你可能本身而家系讲紧唔知十个钟定十二个钟。 即系我翻工翻收十点咪 轮班， 比如 中间追间中间隔嗰个可以去收下收去到得翻八个钟头嘅时间。咁系即系你当你民进党阿蔡英文， 佢如果咁下即系今日翻工下一转系八点，即系八个钟嘛。即系假设如果我系收十六点嘅话， 收十六点即系可能今晚最快可以今晚00:00又要你开工咯。 食蕉啊，叫佢。 咁样你民进党阿蔡婆口口声声话呢个劳工系民进党心里面最软嘅一块心头肉嘅时候， 系咁啊，扑街啦， 扑街啦， 都唔知乜嘢落言嚟嘅， 咁 样样糟足啲打工仔，即系其实 咁样讲啊，嗱咁样讲啊，嗱话分两头，嗱大家都生活喺香港，系啦，相隔八个钟啊。都仲有八个钟里头啊！或即系难听啲讲，喺香港人角度咧冇问题嘅。你包台湾人好幸福啦， 香港系噶， 好幸福啦。 香港有条例咧， 香港有几捻多人系点咩追更追到傻噶？ 追到傻啊！真系 放假为追更噶咋？ 香港法例其中一条得一条嘅啫，关于打卡嘅就系一人唔可以打两次卡。 系啦， 只有一条嘅啫，即系我今日收工，即系我23:58收工，我23:59系唔打卡翻工嘅，等到00:01啦，唔该。咁你都一招啦，香港。 但系我又想喺第二个角度讲咧，其实。即系喺呢个新党所谓绿色恐怖事件同埋呢个民进党咁样欺负自己嗰块心头肉嘅时候咧，即系有件事就系换咗位置就好似换咗脑袋咁样。台湾有样嘢好捻衰，即系你可以民进党当初在野嘅时候就话我哋同啲劳工系一阵线嘅，我哋又要打到啲即系国民党咁样欺压劳工，咁啊国民党啊亲共啊卖台乜乜乜乜咁，然之后但系佢上咗台之后，哦。佢又搞綠色恐，佢我就可以走去辦公啲。 佢首先咧就想搞 咁，然之後 蔡集會，佢就係教鬧阿馬集會、紅集會係咩賣台灣嘅。你老母你而家上台就話要搞想搞蔡集會，人哋睬你有味啊，大佬第一件事。 咁但係有啲藍營嘅豬隊友竟然夠啱死咧，又喺度話呢個绿营是法西斯政权呢个搞呢个白色恐怖，但系你又觉得当年你所口中可以大言不惭咁话呢个系呢种行为系大白色恐怖，咁但系你又可以话国民即系当初讲紧所谓戒严嘅时间你认同呢啲对付呢啲共谍嘅，但系而家你就话咁样咧就系欺压呢个人百姓乜乜乜乜就柒，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變咗，其實喺台灣有種佢哋嗰個缺點就係好似換咗位置就換咗個腦，即係好似點講？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一件好閒常嘅事，即係家常便飯不過嘅事。 哦、 即係講緊好似以前民進黨第一次執政嘅時候，即係講緊你嗰陣時國民黨執政就話要買武器，買美國武器嚟保家衛國。到民進黨話要軍購同美國佬買嘅時候。就要反對嘅、即係民進黨一樣噶。當初咧，你在野嗰時候反對。 咁樣講咧，我就覺得唔需要話咩換掉位置就換掉腦袋嘅。有時喺政黨政治裏邊係啦。如果你是在野的时候，那你就一定是会提出一些反对的意见的啦。那这个是政党政治的既然规则来的嘛。是啦，就不能够说他换掉位置就换掉脑袋的。是啦，有很多东西政治上面谈判啊的筹码可能是讲一堆很空泛的概念出来，即慢慢学下冯检基话斋又倾又砌的嘛。又倾先有砌的嘛。是啊，又有倾又砌的嘛先得的嘛。所以不是那么多年都算不到。连倾同砌的机会都没埋了而家。所以其实我就觉得不需要话就不需要话换掉位置就换掉脑袋的。咁你话头先那度就话 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唉，呢啲嘢你喺个社会上面接触得多，唔好话政党政治啊， 你阿妈都系啦， 人与人之间都成日都系咁噶啦， 你阿妈都会啊， 净系我哋嘅圈子你见得少咩？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都司空见惯啦。 咁啊，不过都有啲比较特别嘅消息嘅，就讲紧话呢个。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咧，阿唐鳳佢就參加，即係透過粵陽嘅視像會議方式，就借住呢個會議機行咧，就參加咗一個聯合國講緊係討論網路 治理論壇。其實講你因為每一個地區啦，其實佢因為佢係以地區以一個地區身份嚟。做一個單位嘅，咁每個地區又講分享一下佢哋喺治理網路一啲，可能係一啲係咪未唔算係 discipline 嘅，應該係一啲點樣去， 都係即係好似唐鳳佢都係話分享話台灣響政府，即係政府響利用網絡嚟施政嗰方面嗰個咯， 係啦，即係你點樣利用網絡嘅發展啦、 啊。即係我就先唔去話佢係呢個咩跨性別人士與否啦，或者佢嘅政治取向係綠營嘅與否啦。佢今次嗰個方式就用一個所謂咩會視像會議機械人，其實嗰個有咩特別 的？嗰個嘢其實冇乜特別嘅，主要係你將嗰個 Skype、 我好中意你呢樣嘢喎。其實咧呢樣嘢有乜特別咧？其實就冇乜特別嘅。 真係，因為你好簡單啫。嗰、那個視像會議機械人就一個遙，即係你簡單即係遙控車，上面擺一個 cam 同個 mon 就得噶啦。其實嗰遙嗰架車就由你，即係我當係唐鳳啊，咁啊攞咗一個電話去控制架車去邊咁嘅啫。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啲醫療。機械人都開始會用的，就是醫生巡房啊，望到你，望到佢，冇乜特別，咁咪揾架車行過算啦，唔使人行咯，即係咁巡房啊 ，performance 咁咪會快咗咯，即係我唔使層層樓轉嘛，每層樓換架車，咁咪又出嚟行個圈，即係嗰個原理係咁嘅。不過重點唔係呢樣嘢，其實重點係簡單一句就係呢個地球一啲政府都係當你大陸臭死開始。係啊，簡單咁講係啱噶啦，因為佢大陸好興啊嘛，通常你見到一啲台灣有一個正式嘅身份坐得低或者蒲到頭嘅，就話你咩一中一 搞台獨， 係啊，搞台獨啊，又係嗰啲嗰堆咩重複嘅字眼，但係今次就以前嘅主持都有時會招呼下你，或者甚至可能俾你列席唔俾你講嘢嘅，今次唔係講啊，跟住你啊一招你，你當你抗議都係臭死嘅你。即係叫你收聲嘅，情況其實就好反映個大個趨勢，就係你當嗰個國際嘅政治或者國際嘅情況，就覺得你大陸係有問題，因為個大陸嘅問題就係佢嘅資金不斷咁向外輸出去收買，影響別國嘅政治嘅時候，咁佢咪要俾啲下馬威你咯？你唔好咁亂嚟啊，大佬！我哋當係臭死嘅就可以。 你唔好越踩越買啦。 係啦，即係你諗到呢件事，澳洲啫嘛？點解佢？你買收買曬澳洲咁多政客，搞好多喺澳洲。你問啲澳洲人啦，同台啦，主持都講過。但澳洲軍方都喺南海軍演啫嘛。但係一軍演你又驚，因為嗰件事就係澳洲同新加坡係南海係第一線啊嘛。一搞你南海，你就冇油噶啦。你冇油要靠俄羅斯普京噶啦，普京啊仲開心。得，今日開始啲油同我加三倍，你唔捨啊？多多都有，不過賣貴三倍。即係你嗰件事，佢係好驚呢樣嘢，即係咁延伸啦。其實就算唐鳳之外，其實佢同期仲有另一單會議係講國際衛生嘅，因為其實國際衛生都係全球性合作噶嘛，每一個地區都要，唔可能就係話你一個大陸就代表曬香港啊、台灣咁講噶嘛，每個地方有各自嘅經驗，點樣去為改善當地嘅衛生情況噶嘛？咁好啦，嗰個會議就仲搞笑，歐盟出名出聲就係咁嘅情況啦。又有台灣講嘢咯，跟住大陸條友咧又講一堆對白，又係例牌嗰幾碟嘢咯。跟住今次出聲係歐盟，其實 歐盟代表 正，歐盟代表就同大陸講你收聲啦。即係其實你聞到嗰陣味嘅，搞你係緊噶啦。幾時嘅啫？睇你幾時撲街嘅啫嘛。點解今日唔搞你啫？因為今日仲有好多嘢要喺你度出，有好多貨要喺度出。點解咧？一啲人勞力密集嘅工種，例如紡織業啊，暫時仲未可以大規模取代到嘅。因為你孟加拉啊嗰啲真係太撚鬥啦， 鬥嚟得齊，過分鬥嚟，咁你又大美國佬都買三著㗎，即係你諗諗，首先一樣嘢，嗰啲歐美國家唔會同你講人義道德嘅，好實理層面嘅。如果我搞冧咗你，邊個俾衫我著咧？唔通我喺翻西班牙做鞋咩？貴咁多啊，鞋又唔好，咁佢一定係睇住嗰樣嘢㗎嘛。高新嘅科技、尖端嘅科技唔會喺大陸生產㗎啦，嗰樣嘢都冇㗎啦。咁你只係剩翻勞動密集嘅成衣。咁如果呢件事一都成功，唔需要再靠你嘅时候，咪搞你咯。 咁、只能够话希望。 但系今次阿唐凤可以咁样突破到个障碍， 系啊，同埋有人出声， 其实都系一个突破 嚟。系啦，所以就系话讲紧话，希望以后会唔会可能喺呢啲类似嘅国际会议，亦都用翻类似嘅方式嚟到突破中共对于中华民国喺呢个国际会议入面嘅参与咧。 我的看法就是自己爭氣，即是一定要自己增加你自己的談判籌碼的，你有什麼給到他先，你能夠提供到給他們的，他冧的他就幫你咯，是啦，即是這樣的。 那我看時間都差不多了，那希望以後我們即好像剛才華說，我們中華民國的同胞可以繼續自立自強啊，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放長雙眼， 放長雙眼啦。咁啊，咁啊，再祝大家一次啊，耶誕快樂啦， 耶誕快樂， 耶誕快樂， 耶誕快樂， 耶誕快樂，係啊。咁啊，紀念行天紀念日，祝大家耶誕快樂啦。咁啊，嚟緊啊，下年見噶咯喎， 嚟緊下年， 下年見噶咯喎， 已經要二月啦， 下年二月啦， 即係過年噶咯，應該 係過情人節， 過咗 啦。總之下年二月啦， 係年廿九嘛。 唔係， 係啊， 好啦，OK， 總之下年見， 下年見，下年見，好，拜拜。